乔佳一个人在房间里，坐在沙发上待了很长时间，手里的手机划开又关上，关上又划开，但始终没法判断接下来自己应该怎么做。如果宋东良死了，就意味着郭林手里最大的底牌已经没有了。而真正让乔家不安的是，这个消息竟然是暴风传递给他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从抓捕宋东良的时候，暴风就已经清楚自己和郭林的计划了？到底暴风手里攥着多少他们的事儿？乔家第一次感觉心里没底。麻烦的是，他现在没人可以商量。暴风把信息给他，明显就不会告诉郭林。而他如果把这事儿告诉给郭林，总觉得会破坏郭林和杜子平的整个计划。但如果不说，会不会也会影响到他们？乔家不是警察，他实在没有办法预判在郭林的计划里，宋东良这件事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他害怕再发生一次刘宇的事，但本能的，他觉得这事儿告诉郭林不是个上策。因为暴风真正顾虑的对象从来不是自己，而是郭林。而这时候，郭林表现得越正常越不知情，在暴风那里保留的价值就会越大。想通这里，乔家不再犹豫，他站起来到窗边，先是关上自己的手机，然后扔到了浴室里，开着浴室莲蓬，然后重新回到窗边，从裤内口袋拿出一个不常用的手机，熟悉地拨打出去一通电话。他的电话是打给孙鹏的，那是个在他记忆深处已经被尘封了很久的名字。如果不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可能他一辈子都不太想去招惹这个人。那边接电话很快。 我没想到还能在活着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 熟络的语气跟记忆中几乎一样，乔家有点恍惚，总觉得曾经的日子距离自己遥远的像场梦。严格算起来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他却觉得好像已经转过了好几世了。皱了下眉，乔家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自然点。 最近怎么样？ 你被绑架了？这可不像你的开场白。 阴郁深沉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带着惯有的慵懒。乔家也是搞不懂，像是孙鹏和暴风这样的人为什么总喜欢压低声音说话，是显得特别有逼格，还是显得特别阴森恐怖？毫不掩饰内心的烦躁，乔家选择开门见山。 我想你帮我查个消息。 这种事你应该当面跟我谈，不然我收费很贵。 孙鹏那边似乎是在一个有些嘈杂的地方，旁边吆喝的、大笑的，还有音乐的声音。乔家微微皱了下眉，犹豫几秒，还是选择拒绝。 你那是虎穴，进去我就连渣都没了。价格你照开，我只要求消息准。 你想知道暴风的事？ 不是，我想你帮我查个叫宋栋梁的人，他是怎么死的？ 孙鹏有两分钟没有说话，也没发出任何声音，但乔家能听出来，他周围嘈杂的声音正在逐渐减小，说明孙鹏正在移动，避开人群。乔家就也没吭声，只是等着，一直到孙鹏那边所有声音都消失了，才终于听到对方的回复。 你知道我从来不碰那条道上的劲儿。 我知道，但是除了你，别人不可能打听出来了，老大。 孙鹏这个人是乔家刚刚步入社会时第一个正经跟过的人，那个时候乔家甚至不知道孙鹏是干嘛的。这个男人开了一家酒吧，每天就是坐在酒吧里喝酒，但是所有来的人都客客气气的，再凶神恶煞的人都会陪着笑脸叫声鹏哥。最微妙的是，去孙鹏办公室私聊的人，无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走时都是春风得意，摇头晃脑的。一度，乔家以为孙鹏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伺候技能。而他之所以会成为孙鹏的小弟，也只是因为不知死活的在上一个打工的海鲜店里，用尽三寸不烂之舌，硬推销给了孙鹏30箱啤酒。大概最后孙鹏看上他，就是因为他的嘴巴比较能喷。也是在跟了孙鹏很久以前，乔家才知道他是个道上卖消息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技巧赖以生存，暴风是用别人的骨头填自己的路，孙鹏这样的就是用别人的耳朵和嘴来为自己赚钱。如果不是后来俩人的关系变得那么微妙， 乔家也不会选择离开孙鹏，然后因为给乔简治病冒死跑了一单死亡外卖，就这样认识了郭林。乔家至今都还记得那天的阳光下穿着一身制服冲着自己似笑非笑的郭林。谁能想到后来两个人可以纠葛成这样。忍不住叹了口气，乔家心底微微一动的时候，电话那边的孙鹏竟然也很轻地笑了一声。 就冲你这句老大，我似乎也没有拒绝的余地了。 我欠你个人情。 算了，我的人情你也还不起。听说你最近一直跟着暴风，我劝你一句，那群人的事你搅和不起。无论你想干嘛，赶紧抽身。 孙鹏在乔家的印象中不是个会说多余废话的人，尤其是这种可以称之为关心的话，就算是乔家跟着他的时候也不常听。但事到如今，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了。乔家只是很轻地嗯了一声，最后在沉默中，孙鹏率先挂了电话。听到电话里的断线声，乔家依然维持着站在窗前的姿势，他下意识摸出兜里的烟点上，然后叼着烟眯起眼睛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离开孙鹏，现在会是什么样？八成还是每天都混在酒吧里，听着无数人在身边无聊打屁，东扯西扯，有人撕逼了去凑个热闹，需要冲场面了就去凑个人数。仔细想想，那个时候的生活曾经是自己最满意的，但是乔家现在自己回头去想，竟然觉得无聊到有点羞耻感。用郭林的话来说，人不该活得只剩喘气儿。脑海中不知道为什么，出狱那天的郭林就是挥之不散。感到无比烦躁的乔家索性冲出房门，熟门熟路地摸到某人的房门口，二话不说就抡着拳头开始砸门。而门开的时候，郭林只穿了条裤子，他皱着眉看着眼前一脸急躁不安的混混线人。 你的药是吃醋了还是吃多了？ 刚才俩人分开的时候不还是正常的？乔家已经懒得废话了，他一把将郭林推进屋里，然后随便扯过衣柜里的衣服就冲郭林丢过去。 穿上，咱们出门一趟。 被衣服裤子扔了一脸的郭林把衣服扯下来，满脸写着莫名其妙。 你到底要干嘛？ 说归说，他还真的开始穿衣服。乔家嘴里还咬着烟。 我想泡你，出去约会。 郭林正在系扣子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对面的乔家脸上写的不耐烦开始扩大，他才确定乔家可能是认真的。于是他手上的动作开始继续，并且俩人之间开始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一直到郭林穿好衣服跟乔家一起往外走，郭林都没有再追问一句乔家到底想干嘛，他们又要去哪儿。为了方便他们去跟杜子平见面，暴风特意把他们都安顿在了厨房附近，一个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商务会所，搞得所有人终日无所事事，只能泡澡发泄。乔家和郭林走出会所的时候，一眼就看见有人在他们身后打电话。暴风面上对郭林和乔家放任不管，但其实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但是乔家根本就不在乎。他在前台随便抓了个人的车钥匙，然后拉着郭林就上了车。夜风里安静的仿佛会让人出现耳鸣。郭林坐在副驾驶上，歪头看着明显在超速的乔家，被放下的车窗，冰冷的夜风吹得脸有些麻木，这种窒息感跟每次去见暴风时要通过的管道很像。郭林微微皱了下眉，索性把椅子放平，闭上了眼睛。乔家看到郭林的反应，终于忍不住笑了一下，他把车速放缓。 你就这么躺下了？也不怕我开车门把你踹下去？ 我上着保险锁呢。 环胸平躺的男人淡淡的接了一句话，乔家下意识看了一眼，却发现郭林根本是在忽悠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在胡诌这件事上，乔家始终是郭林的手下败将。